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阴有小到中雨，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偏东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总的来看，今天本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东部和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外出的话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又到了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当中了。今天开始，我们呢回归到中华传统诗词当中，带着我们的同学们，带着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起去领略诗歌的真谛。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京津沪渝四直辖市中学生科技挑战营活动近日闭幕，300名学生共同参与。60%以上受访大学生希望企业与高校对接，为学生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实习岗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通知，意大利学位学历证明书可以申请认证。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上海市教委、重庆市教委共同主办的京津沪渝四直辖市中学生科技挑战营活动近日闭幕。来自四地的近300名学生在4天里围绕着制造、科技与文化共融这个主题，开展了制项目、造项目和24小时创客马拉松项目的竞赛。学生们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协作能力、领导力、同理心、表达能力、科学技术、数学和美术等学科知识的应用能力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同时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暑假期间，很多大学生会进行实习，以提升实践能力，增加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2004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80%的受访大学生正在进行暑期实习。在校大学生挑选实习岗位，最为看重岗位对未来就业是否有帮助。80%以上的受访大学生指出，暑期实习流于形式，单纯刷简历的现象常见。提高大学生实习质量，60%的受访大学生希望企业与高校对接，为大学生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实习岗位。就业专家因此表示，实习是每个大学生必须面对和经过的过程，对以后的就业和工作会有帮助。除了工作经验的增长，学生从中还能够学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学会更好的待人处事。同时也建议广大学生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制定实习计划，保持强劲的学习动力。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通知，对持有意大利法律承认具有资格颁发学位证书的公立和非公立的大学、大学级别的学院、理工大学以及高等音乐、艺术、舞蹈学院颁发的学位和学历证明书的申请人提供认证服务。申请人在线提交学位和学历证明书，应为上述意大利高等院校官方出具的正式文件，并且带有院系的签章。留学服务中心在认证评估当中以意大利语学位名称为准，已获得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证明的申请人可以持符合上述要求的学位和学历证明书在认证系统当中申请换正式业务，以更换国外学历学位的认证书。 今年北京高考语文卷首次采用了场景引用新形式，考察学生的古诗词理解和应用能力。这不仅要求学生有深厚的古诗文功底，同时要对古诗文有深刻的理解，更能根据实际场景见景寻句恰当引用。传统诗词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究竟意义何在？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学生如何更好地将诗词与个人人生体验相结合？教育面对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语文学科名师为你指导中国古诗词深度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那么到了我们的周六，又为大家开始安排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邀请的是来自金华学校的副校长、北京语文学科带头人、高考语文名师申怡老师。申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选择一个好的主题， 因为我们在讲说诗歌，那必须要看到诗歌和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也听到了很著名的那句话，也是流传已久的那首歌，就是生活不仅有眼前的苟且，还要有诗和远方。 对， 好像呢说这个生活中一定要有诗，那诗到底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我想咱俩不妨就从诗歌与人生这个角度来切入。 是，而且呢也有很多人其实一直也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诗歌到底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作用。 其实就是我们看哈，如果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生物的人来讲，那从生物的层面上，不管我们的吃喝呀、住行啊这些东西，好像跟诗歌没有关系，因为诗歌它不是空气，它不是水，它不是阳光，我们每天过着非常正常的日子哈、啊，在过去哈、啊，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许多人都这样。走过一生啊，生老病死，生命的一个常态。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根本不需要读诗，不需要读诗，我们的生活照样过得很好。但是呢，哪怕就是因为我们的经典同行也是，如果说面对学生朋友的话，我们也会看到哈、啊，学生朋友说诗歌有什么用？诗歌我们做诗歌鉴赏题，我们语文学习会有。包括呢我们的高考模拟题也考过哈、啊，这个有读诗大会，然后很多人都积极愿意参与加入。也就是我们可能觉得生活中没有诗，但是诗歌呢不论是从功利的角度还是从我们生命的必须，它又一直存在着。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高等生物，高等动物，那么我们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文主义说人是万物之灵长，那么诗歌应该说啊，我们这个只要生活中我们的情绪有波澜，有波澜有波动，泛起涟漪，哪怕只是，那么我们心中就会有感情，有感情就会澎湃，当澎湃的难以自抑的时候，诗情可能就自自然然的就会喷发出来。 所以就是诗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自我宣泄的一种方式。那除此之外，这个诗歌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功能吗？ 如果我们推到3000年前，那肯定是交际的功能。过去人就是你不会诗，那你不好意思张嘴说话呀。我们指的是比较这个上层的哈、啊，这个统治阶层上层的人们对诗歌的需求呢，不是那种我们说只是表达一种感情，而变成了他的这种交际性的工具。比如说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啊，那你要是先吟诵一句诗，然后再开始说我们的 正经的我们要该交流的话，那对方的回答呢也要先吟诵一句诗。那么这个诗呢可能是你自己创作的，但是绝大多数应该是诗经里的句子，那诗经里的句子可以灵活应用到各处。 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讲过的这个论语当中啊，其中诗经的内容实际上是涉及了不少的内容。 是的、啊、哎，刚刚咱俩都说了一个、嗯、说不学诗不好意思跟人张口了、嗯嗯、那实际上就是咱俩这都是口语，那你要到诗这个论语当中真的是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没办法说话了、 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诗三百叫诗经，这个应该说跟孔子有很大的关系， 哎，有直接的关系、嗯、本来诗经是305篇、 嗯、 诗人就称为诗三百嘛、嗯、啊，那孔子呢其实是在周游列国之后，他从魏国回到了这个鲁国，他就把这个整个的诗三百就编辑在一起。而且我们知道诗经当中有风雅颂啊，风雅颂是它的分类，风是民歌，然后雅呢是贵族创作的、嗯、然后颂呢是庙堂祭祀，因为过去的人觉得这种庙堂祭祀是最神圣的，一定要用最真诚的表现。怎么真诚呢？唱歌吟诗啊，孔子就把它分了三个部分，而且应该是孔子也做了一些删解，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解读。因为说诗经怎么样，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个思想是纯正的，孔子是这么对待诗经的。那在这个汉代，董仲舒跟皇帝提议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嘛，这样呢孔子编过的东西也就进入到经。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读四书五经嘛，五经当中诗书礼义春秋、嗯、诗经应该排在最前面。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谈诗经之后诗歌的地位又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层次。 其实诗经之后它曾经谈不上没落吧，就是不受重视， 嗯、 那就到了汉嘛，啊，等于是从春秋战国到了汉。我们了解这个历史，汉呢可能是受到这个屈原他写的这种楚辞的影响，汉开始实行那个汉赋，就是用语非常的华丽哈、啊，气势汪洋自肆，好像这样的才能更好的疏解自己的这个才能。西汉过后呢，到了东汉，东汉呢文章学术传世的思想日益浓厚。所以我们在讲中国说诗歌大国呀，文学大国，这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就是在一直以来都是以文而著名而传世的。魏晋的时候，其实我们推测原因哈，知其然我们知其所以然的来看，他们对文章对诗歌的一个重视和那个时候的人对于生命意识的觉醒它是有必然的联系。之前呢还觉得生老病死完全上天注定，个人无法把握、 嗯、 所以这个诗歌更多的抒情，就是我只能啊哦这样的哈、啊、去言情。那么后来呢，到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和自然的联系的时候，就觉得时光荏苒，年命有限哈、啊、生命也有限，说人生是无常的，那么他们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延续生命的一个欲望。怎么延续呢？那我们活着就是这么长啊，所以说唯有扬名于世，做出好诗，做出好诗真的就可以享誉后世。有的人就一篇就达到一切， 嗯， 我相信你一定啊，这个甚至说吟诵过，别说知道了，吟诵过著名的《春江花月夜》，不仅是这个唐诗的，咱们都可以说之冠了哈。有的人则评价，而且包括因为《春江花月夜》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受，它流传万世，包括这个说的这个乐曲哈，都是那么的动人。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而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呢是初唐的张若虚啊。这个张若虚其实他很有意思，他这一辈子哈、啊、就留下两首诗，还有一首叫《戴达归梦还》。这首诗压根儿就没什么名气，大家就不提起来它，提到的就是《春江花月夜》。而这个《春江花月夜》，人评价啊，大家众口一词的评价叫做孤篇压倒全唐。 就这一首就顶整个唐朝的诗歌了啊！他这么著名，其实很重要一点，他把春色，把江水，把花，把叶，把月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特别柔美的感受，而且也有对生命的一个体悟，像不知江月待何人啊，那么就是说本来是我们去看这个月亮，但是他说月亮在等待着我啊，就是这个自然是不变的，是人与大自然的这么一个擦肩而过的一种际遇，而在这一刻只要我心动了，那这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体验。那这样的诗真的可以联系到，那我们再说到比如张爱玲有一首散文诗，说一个女孩子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家里头的门口站了一站，是说走过一个人，这个人看了她一眼就跟她说，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结果经过很多年，她的人生也颠沛流离，过得非常不幸，但她一直认为她生命中最深的爱就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在合适的地点遇到合适的人，这个人跟她没有任何的寒暄，过来轻轻的亲切的跟她说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那要换到现代诗呢，徐志摩，我是天空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咱们再往现代，再往近代去推啊，这个青花瓷感动我们，青花瓷当中有天青色等烟雨，生命可能就是等和遇见以及分开，这种美好都凝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不同时代它表达情感其实是相同的，那么我回过头来再想春江潮水连海平，心中那种美丽的那种感受，那么我们也等着在大自然中或者在人生茫茫人海当中，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一次际遇，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我们真的动心的能够体会到诗歌的美好。 嗯，古人的那些写的诗歌和我们今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沈怡老师怎么来作答？ 其实古人和今人的我们自己知道哈，生活条件区别太大了哈。古人，但是我们回过来一想，就古人他所有的娱乐活动，他没发明电啊，他肯定是和电没有关系的。现在呢，我们得手机，我们得充电啊，那么手机就承担了我们大部分的娱乐功能，我们看电视，我们拿电脑，是吧？但古人没有，他就是饮酒、听歌、观舞、作诗啊。那这些呢，我们来看到，首先一点，生活条件不一样，所以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那么再一个就是，它的一些风俗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谁走了？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这样哈？我们谁要走，临出发之前，那就是吃一顿，那就大家聚个餐就完了。那过去的人呢，就是谁走了，哎，远行，如果他要有他的朋友给他写诗，特别是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叫钱起，一个叫这个郎世元，这俩人是著名的写手啊。他要是能给你写一首赠别诗，哎呀，你就觉得太骄傲了，太高兴了，太光荣了，那种感觉啊。这是咱们要想说联系，先说区别。但是难道说差距这么大就没有联系吗？我不用我说啊，这个丰子恺。啊，丰子恺他有一句话，他说我所看的文艺书，他那个年代啊，就是说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他也会含有很多的接触人生根本耐人寻味的句子。比如说在他读到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他就会设身处地的做了这种思念故园的人，就读这个诗他就觉得他是诗中的人物了。而当我们读到了这个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时候，也会想到流光把人抛，哎呀，人生真的是这样，这么快啊，就过去了那么多的啊，错过了那么多的春花秋月，就无端的兴起了惆怅。那么这个是丰子恺提到了，就是说诗歌可以把你带入到 某种情境中啊，在我们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就算我们没有去过那个茫茫的沙漠，可能也能想到那个孤烟直啊，一个直对那个大漠的平，也能感受到那种荒凉，那种凄凉。那么包括其实诗啊和歌咱们说都是联系到一起的哈，包括我们生活中点点滴滴。我昨天晚上到北京，很晚到北京，刚到北京我就无论我走多长时间，因为我北京人嘛啊，所以我一下火车我还是挺激动的，然后脑海当中就出来这个那个北京汪峰的那个歌。 北京北京， 那这个是想到歌，但是有的时候诗也会跳出来。那我想呢，就是现在与过去的这种联系真的是就是我们把情感给它具象化，把情感给它文字化，把情感凝练化之后，情感就变成我们生命当中永远值得吟咏和回味的内容了。 我们说时有古今之隔，地有南北之分啊，人们之间能够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您觉得原因在什么呢？ 原因在什么？感情的共鸣，还是引一句话啊，这个研究古诗十九首的一个专家叫陈作明，他说：“所以为千古道文者，以所能言人同友之情。”就是千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好的文字，是他能把大家共同的感情写出来，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机。啊，就是大家肯定都希望我们生活顺心如意啊，能够心满意足啊，但是能完全满足的又有几个人呢？虽处富贵，切切有有不足啊。富贵的人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呢，包括皇室皇上可能都有很多的不平呢，更何况普通人呢？这样的话谁都会有感慨，人情与所爱莫不与终身相守，然谁不有离别啊，我们希望能够和自己的爱人永远在一起，但是我们总要面对人世之间的离别啊。因而呢，它概括出来，实际上就是古诗十九首啊，道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诗为什么会能引起共鸣？就它把我们心里头有的那种感情，那么我们要按题材给古诗分类，比如说去国怀乡。我们谈不上去国，但是怀乡经常会有，哪怕你这一辈子都守着你的家乡，但是你也会想念过去的时光。实际上在你想念过去的时光的时候，乡愁依然会涌上心头。我们怀念的真的就是那个家乡吗？我们怀念的是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那种印记，是吧？去国怀乡，那么这个边塞征战，我们可能没有边塞征战，但是我们会有走南闯北啊，我们会有到处奔波，那么这种感觉也就在心头了。那更别说我们的田园山水，真的寄情于山水之间，可能太多的古诗啊，一个一个的就往外冒啊。你一到西湖，就会想到这个啊，这个欲把西湖比西子啊，那种淡妆浓抹，是吧？等等等等，所以说人人心中都有，但是呢，人人想得到的东西，在离别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得到圆满。啊，这块就是人人笔下所无，我们写不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我特别想表达一种情绪，我写不出来，我就憋着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写，或者写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突然之间，我读到一个啊，读到一篇文章，读到一首诗，我觉得就是这个，但这个就是共鸣嘛，啊，就是一定是有情有感，然后有文对撞。啊，包括不仅是诗，我记得咱俩都喜欢一句话，就是编程的那个结尾，脆脆的那个，那个人也许啊，明天就回来，也许永远都不回来啊。那这个为什么都喜欢这句话？可能各自心中都有一种感情，或者说对于某段故事的一个回忆，然后一下子这句话就撞到你的心里了。那更多的诗歌，其实我们读诗读多了，有的同学会想说，我不喜欢背那么多的诗，我都背不下来，我扣分，这是你人生阅历太浅了。当这些诗真的植入你心的时候，你再去在生活中啊，你发现它能帮你表达情感，你就会感谢那些年我背过的这些诗。 所以就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人，他即便读同一首诗，同一首诗的某一句话，其实对于他的这种感觉和理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你比如说少年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都会痴迷于恋爱 啊，身体为之消瘦， 嗯， 你就会哪一句呢？ 衣带渐宽终不悔，唯一消得人憔悴。 是的呀，啊，你说不同年龄段哈，啊，进入到这个中年时期， 嗯， 当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是中年也有啊，不是光光的中年油腻是吧？中年也有壮志情怀啊，最能激起中年人志气的，我想莫过于苏轼的那个“老夫聊发少年狂”， 嗯， 一下子我又少年人那个劲儿我又上来了，左牵黄，右擎苍啊，那么这个就是打猎的啊标准配备啊啊，然后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那么。到这个老年啊，比如说老年，可能很多老年人获得了生命的那种平淡啊，生命的那种踏实，心境平和了很多。刘克庄呢，有这样的一首诗，叫做《老子坡更事，打透名利观》，把名利都看透了，然后百年扰扰于意，何意入淮安。啊，安安静静，人生的普通。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请申一老师呢先给我们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围绕诗歌来给大家进行介绍吧。下一期申一老师要给大家讲点什么？ 那我们就讲讲，比如说既然诗歌写了这么多的情感，那他拿什么，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我们知道他如何书写了，我们如何解读了，我们也能够更好的走进诗歌。 嗯，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的系列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再次感谢申一老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天涯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 爸，想着天朝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生态环境部14号发布今年1到7月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8%，同比上升1.8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4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8.9%。PM10 浓度为74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3.9%，臭氧浓度为156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持平，二氧化硫浓度为1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25.0%，二氧化氮浓度为28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7%，一氧化碳浓度为1.5毫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6.7%。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七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5.0%，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4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8.4%。一到七月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46.4%，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6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3.9%。北京市七月优良天数比例为45.2%，同比上升3.3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3.8%。一到七月平均优良天数为54.3%，同比上升1.2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5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14.1%。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 天气温馨提示，雾霾天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时请戴好口罩，归来需要清洗。